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十四集。我刚搬来这儿，三。隔周周三下午，温以凡刚跟一个专家通完电话，苏田恰好从茶水间回来。他凑到温以凡旁边，压低声音跟他聊起八卦。喂，我刚听说王玲玲要辞职了。温以凡被吸引了注意力，诧异地问道，啊，真的吗？应该是真的。你跟他住一块儿，他没有跟你提过吗？好像已经递了辞呈了，他最近的状态一看就是不想干了。你怎么看出来的？嗨，天天迟到早退的，主任这段时间对他很不满呢，自己不辞职也迟早要被炒了。我今天就见他装模作样的查了会资料，啥事都没干就走了。由于经常无偿加班，记者这个行业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忙起来能通宵24小时干活，活干完了也能晚来早退，局限性不大。虽然是待在一个办公室里，但有些同事一周下来也见不了几面。温以凡没有太关注这些事儿，也没有觉得不妥。他是不是不想跑新闻，所以跳槽了？毕竟光拿那点底薪也不够生活的。嗨，他不是搭上了一个富二代吗？说到这儿，苏田忍不住说道：“那个富二代好像是真的有钱。”我前几天看到王玲玲上的车又变成一辆法拉利了，她现在除了跟我炫耀，说不出别的话。听听就好了。温以凡笑道。苏田小声嘀咕，我怎么就这么看不惯他那嘚瑟的样子。没等温以凡回话，富壮的脑袋突然挤进他俩中间，笑眯眯地说道，看不惯谁的嘚瑟呀？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苏田吓了一跳，没好气地把他推开。还能是谁？你啊。啊，偷听什么呢？小屁孩滚远点。什么小屁孩？傅壮瞬间就不满了，把手中的饮料瓶当麦克风。咱仨不是凡父苏子组合吗？你俩有什么职场八卦也要跟我分享，不能孤立我。苏田气乐了，气的什么破组合名啊，经过我同意了吗？这不挺好听的吗？温以凡笑了笑，没有参与这个话题，继续敲着键盘。沉默下来，见他们两个都不搭理自己，傅壮主动提出，哎，两位姐姐，你们今晚有约吗？要不要跟大壮一起过个节？为了庆祝大壮捡的骗子第一次上单，咱们组合开个 party。 苏田拍拍他的头，自个儿回家喝奶吧，啊，姐姐有约。傅壮就看向温以凡，那以凡姐啊。听到自己的名字，温以凡抬了眼，看上去完全没有听他俩的对话。瞥见傅壮手里的饮料，他反应了几秒，而后装模作样的敷衍了一句，谢谢，我不喝。话毕，温以凡继续捋着新闻稿的思路，直到初稿完成了，他靠着椅背休息了一会儿，顺带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前房东两个小时前给他发了一条微信，说，小温，房子的钥匙你是不是忘给我留下了？温以凡愣了一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搬走的当天晚上，就在微信上跟房东说了一声。没有几天，房东用微信给他转回了剩余的租金和押金，之后也没有再联系过。用不上这钥匙，他也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温以凡回了一句，啊，对的，抱歉，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拿去给您。虽是这么说，但是温以凡也想不到自己把钥匙扔哪儿了，该不会掉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温一凡莫名想到钟思乔把手链落桑岩酒吧里的事儿，想着自己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的时候，又有人给他发来了两条消息。看到名字时，温以凡有了不好的预感。他下意识点开，第一条是一张照片，上边是房东刚跟他要的钥匙。接着发来的第二条，桑岩说，同样的方式建议不要用第二次。再这么下去，温以凡感觉自己都要被桑岩洗脑了。他久闻这镇店桑头牌之绝色，千里赶来一睹其风华绝貌，就算发现这头牌是自己曾经的追求者，仍然因此心动，之后千方百计地在他面前找存在感，在他面前做的所有行为都带了目的性。温一凡忍着吐槽的冲动，平静地回复， 原来掉你那儿了，抱歉又给你添麻烦了，要不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过来找你拿。 想了想，他又觉得他俩完全可以不用见面， 或者你把钥匙放在你的酒吧，我去吧台拿，你看可以吗？ 桑爷没有立刻回复，温以凡也不着急，没有特地花时间等他，他继续忙于工作，认真地把初稿修改完发给编辑。听到手机响了，他才随手拿起来瞥了一眼。桑岩说，我这几天都没空。温以凡耐着性子回复，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有空？ 下一刻桑岩发了一条语音过来，语气懒懒的，他说周六晚上吧。周六晚上，温以凡思考了一会儿，他周日轮休，周六晚上跟他拿了钥匙，周日拿去还给前房东，这么算起来好像刚刚好，就是得跟房东说要晚几天，但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温一凡就回复， 好的，那要不就定在加班酒吧或者你家附近，我也不想麻烦你跑太远。 过了半分钟左右，桑岩又发了两条语音，温以凡点开，桑岩意味不明地沈笑了一声，慢悠悠地吐了两个字， 我家。 温以凡的眼皮一跳，这条播放结束自动跳到下一条。温以凡能够听出桑岩的话里行间都在透露着你的意图不要太过明显的信息，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 啊，别吧，你直接来加班门口吧。 桑岩这么说道。本以为既然双方的面具都撕下来了，相处方式大概也会正常些。但桑岩可能是这几年受了太多的追捧，优越感太过强烈，导致不管发生的事情再平常，他都觉得别人对他别有企图。在这瞬间，温以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桑岩面前说话必须时时刻刻打起十万分的精神，稍微说点跟他自身有关的话都不行。温以凡吐了口气，回了个好的，之后便把手机放到一旁。编辑恰好给他发了修改意见，温以凡打开来看，顺带注意到电脑右下方的时间，思绪有顷刻的飘忽，突然想起他上回跟桑岩见面似乎是元旦过后的事儿，钥匙肯定是在那个时候掉的，那距离现在也过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了，怎么这会儿才来告诉他钥匙的事儿呢？不想联系他，所以等着他主动联系吗？好像是有这种可能性。温以凡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儿。加班结束后，温以凡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了王玲玲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此时正边看电视边敷面膜，旁边放了一碗水果沙拉，她的心情似乎不错，还哼着歌。温以凡主动喊她：“玲姐。”王玲玲含糊不清地说：“ 哦，回来了，今天好像还挺早啊。 嗯，今天事情不多。 这工作可累人了，王玲玲碎碎念道。我在传达待了这几年，都走了多少人了，只加班不加价，谁受得了啊？你看咱组多少人熬出病来了，工资光用来上医院了。 还好，温以凡只是笑。 对了，小凡。 说着，王玲玲坐了起来，提起一茶。 你昨晚半夜是不是起来了？ 啊？没有啊。温以凡愣了。王玲玲似乎也只是随口一提。 那应该是我做梦吧。我感觉半睡半醒间客厅有动静，我当时看了一下时间，都凌晨三点多了。 听到这话，温以凡忽地想起自己以前的一个毛病，但已经很久没有犯了，而且王玲玲这说的也不太肯定，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没有提。温以凡看了一眼时间，主动说道，玲姐，我先去洗个澡。 等一下，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王玲玲叫住他，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小凡，你坐过来，咱俩说说话。 温以凡顺从地走了过去。什么事儿啊？ 你得先答应我。 你听我说完，绝对不会生气。王玲玲把面膜摘下来扔到垃圾桶里，表情带了一点讨好。好。温以凡点了点头。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这工作啊真的太累人了，一个月工资还买不起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一个包，能干这么久真的是我的极限了。我前几天跟主任递了辞呈，不打算干了。我表哥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高子口那边。 说到这儿，他一停，声音小了一些。 这不是还离得挺远的吗？ 温以凡瞬间明白他的意思。你是不打算住这儿了吗？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我事先也不知道我新工作离这里这么远，本来是想着还跟你合租的。 王玲玲解释道。大概是确实觉得理亏，王玲玲的态度比平时好了不少。 我应该还要过几天才办，办之前我一定给你找个新的合租室友，你看这样行不行？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